资治通鉴卷第214，唐纪30。玄宗至道大圣大明孝皇帝中之中。开元22年春正月己巳，上发西京，己丑至东都。张九龄自韶州入县，求中丧，不许。二月壬寅，秦州地连震，坏公私屋殆尽，利民压死者4000余人，命左丞相萧嵩镇叙。方士张果自言有神仙术，狂人云尧时为世中，于今数千岁，多往来衡山中，则天以来屡征不至。衡山刺史韦季见之，上遣中书舍人徐乔赍玺书迎之，庚寅至东都，兼于入宫，恩礼甚厚。张九龄请不进驻前，三月庚辰，敕百官议之。裴耀卿等皆曰：“一起此门，恐小人弃农逐利，而滥恶更甚。”秘书见催勉曰：“若睡同折翼，则官也可成；既孤杜庸，则私助无力，易而可久，简而难污。且夫前之为物，贵以通货。”利不在多，何待私助然后足用也。又接门录事参军刘志曰：“夫人富则不可以赏劝，贫则不可以威进，若许其私助，贫者必不能为之。臣恐贫者一贫而异于富，富者一富而逞其欲。汉文帝时，吴王必复列天子，助前所至也。”上乃止。至，子玄之子也。下四月壬辰，以朔方节度使信安王一兼关内道采访处置使，增领泾原等12州。吏部侍郎李林甫柔佞多狡术，身结宦官及妃嫔家，嗣后上动静，无不知之。由是每奏对常趁旨，上悦之。使武惠妃宠幸清后宫，生寿王清，诸子莫得为比，太子晋叔伯。林甫乃因宦官言于惠妃，愿尽力保护寿王。惠妃得之，因为内助。由是擢黄门侍郎。五月戊子，以裴耀卿为侍中，张九龄为中书令，林甫为礼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赏重麦于院中，率太子以下亲往山之，谓曰：“此所以建宗庙，故不敢不亲，且欲使汝曹之驾色艰难耳。”有便以赐侍臣曰：“必遣人是田中驾，多不得时，故自重以观之。”六月壬辰，幽州节度使张守珪大破契丹，遣使献捷。薛王爷疾病，上忧之，容发为变。七月己巳，薨，葬谥惠宣太子。上以裴耀卿为江淮河南转运使， 于河口置书场。八月壬寅，于书场东置河阴仓，西置伯牙仓，三门东置吉金仓，西置盐仓，凿槽渠18里，以避三门之险。先是周运江淮之米至东都韩家仓，旧车陆运300里至陕，率2斛用10钱。要清令江淮周运西输河阴仓，更用河州运至韩家仓及太原仓，自太原仓入卫输关中，凡3岁，运米700万斛，省旧车钱30万民，或税要清现所省钱。要清曰：“此公家盈缩之利耳，奈何以之恃宠乎？”西奏以为恃敌钱。张果故请归衡山，至以为银青光禄大夫，号通玄先生，后赐而遣之。后卒，好义者奏以为师姐，赏由是颇信神仙。冬12月戊子朔，日有食之。乙巳，幽州节度使张守珪斩契丹王屈烈及可突干，撰首。使可突干连年为边患，赵韩章、薛楚玉皆不能讨，守归道官屡击破之，可突干困迫，遣使诈降。守归使管记王悔就辅之，悔至其牙帐，查契丹上下殊无降意，但稍徙营帐进西北，密遣人引突厥，谋杀悔以叛。悔知之。牙关李过哲与可突干分点兵马，争权不协。悔说过哲使屠之，过哲夜勒兵斩屈烈及可突干，尽诛其党，率余众来降。守归出师子蒙州，大悦以镇抚之。小屈烈可突干守于天津桥之南，突厥皮且可汗为其大臣梅禄绰所毒，未死，讨诛梅禄绰及其族党。祭族子依然可汗立，寻族弟登立可汗立，庚戌来告丧。进京城盖者，至病方以临之。23年春正月，契丹之兵马中郎李过哲来献捷，至以过哲为北平王，简教松漠州都督。乙亥，上耕吉田，久推乃止。公卿以下皆中亩，赦天下。都城仆3日，上御五凤楼仆宴，观者宣爱，乐不得奏。今无白挺如雨，不能遏，上患之。高力士奏河南城延安之为李延，为人所谓，请使止之，上从之。安之至，以手板绕场画地曰：“犯此者死。”于是近3日，人指其画以相戒，无敢犯者。时命300里内刺史县令各率所部音乐集于楼下，各教胜负。淮州刺史以车载乐工数百 皆亦文秀，扶乡之牛皆为虎豹犀象之状。鲁山令袁德秀为遣乐工数人，连袂歌于尾，上曰：淮州之人其涂炭乎？立以刺史为散官。德秀性戒节质朴，士大夫皆服其高。上美张守圭之功，欲以为相。张九龄谏曰：宰相者，代天礼物，非赏功之官也。上曰：假以其名而不使任其职，可乎？对曰：不可。为名与器不可以假人，君之所思也。且守圭才破契丹，陛下即以为宰相，若尽灭西爵，将以何官赏之？上乃止。二月，守圭以东都献捷，拜右羽林大将军兼御史大夫，赐二子官，赏赖甚厚。初，殿中侍御史杨汪祭杀张沈素，更名万顷。沈素二子黄秀接幼，作留灵表，寻逃归，谋四变复仇。三月丁卯，首杀万顷于都城，系表于府，严复冤状。欲知江外杀与万顷同谋陷其父者，至泗水，为有司所得。义者多言，二子父死非罪，至年孝烈能复复仇，以加金幼。张九龄亦欲活之。裴耀卿、李林甫以为如此坏国法，上亦以为然。谓九龄曰：孝子之情亦不顾死，然杀人而赦之，此徒不可齐也。乃下敕曰：国家赦法期于止杀，各身为子之志，谁非殉孝之人？辗转乡愁，何有献疾？高尧做事，法在必行，曾参杀人亦不可恕。一副河南府杖杀，市民皆怜之，为作哀垒，绑于渠路，世人敛钱葬之于北邙，恐万顷家发之，仍为遗冢数处。唐初，公主石封至三百户，中宗时，太平公主至五千户，率以七丁为县。开元以来，皇妹至千户，皇女又半之，皆以三丁为县。驸马皆除三品员外官，而不任以职事。公主亦入至少，至不能具车服，左右或言其太薄。上曰：百姓租赋非我所有，战士出死力，赏不过数帛，女子何功而享多户也？且欲使之之减色耳。秋七月，咸宜公主将下嫁，史家十方至千户。公主武惠妃之女也，于是诸公主皆家至千户。冬十月戊申，突骑师寇北庭及安西拔换城。闰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十二月乙亥，册故蜀州司户杨玄琰女为寿王妃。玄琰，汪之曾孙也。是岁，契丹王过哲 为其臣聂离所杀，并其诸子。一子腊干本安东得免。聂离上言，过者用刑残虐，重情不安，故杀之，上赦其罪。因以聂离为松漠都督，且赐书责之曰：卿之藩法多无益于军长，自昔如此，朕亦知之。然过者是卿之王，有恶则杀之，为此王者不亦难乎？但恐卿为王，后人异耳，常不自保，谁愿作王？亦应防虑后事，岂得取快目前？突厥寻引兵东侵西契丹，聂离与西王李归国击破之。24年春正月庚寅，敕天下逃户，听尽今年内自首，有旧产者令还本贯，无者别寺禁止，余县不守，当命专使搜求，散配诸军。北庭都护葛家运及突骑师大破之。二月甲寅，宴新除县令于朝堂，上作令长新界一篇，赐天下县令。庚午，庚皇子明，弘曰英，谭曰从，俊曰宇，洽曰衍，捐曰尧，晃曰晚，居曰居，为曰岁，云曰角，泽曰林，清曰茂，回曰宾，树曰齐，义曰环，免曰礼，此曰此，璀曰归，成曰拱，会曰天，从曰玄，涛曰景。旧制，考公员外郎掌事贡举人，有进士李全、灵武员外李昂，一者以员外郎位卑，不能服众。三月壬辰，敕自今为礼部侍郎、事贡举人。张守珪使平卢讨击使左骁卫将军安禄山讨西契丹叛者，禄山恃勇轻进，为卢所败。夏四月辛亥，守珪奏请斩之。禄山临行呼曰：大夫不欲灭西契丹也，奈何杀禄山？守珪亦惜其骁勇，乃更直送京师。张九龄批曰：昔攘居诸庄稼，孙武斩公嫔，守珪军令若行，禄山不宜免死。上惜其才，敕令免官，以白衣将领。九龄故正曰：禄山失律丧失，于法不可不诛，且臣观其貌有反相，不杀必为后患。上曰：请勿以王以府时时乐，枉害忠良，竟赦之。安禄山者，本瀛州杂胡，初名阿洛山，其母乌也。父死，母携之在世突厥安延衍，会其部落破散，与延衍兄子思顺俱逃来，故冒姓安氏，名禄山。又有使苏干者，与禄山同李汉，先后一日生，及长相亲爱，皆为护士牙郎，以骁勇闻。 张守珪以陆山为捉生将，陆山每与数骑出，折秦契丹数十人而返，狡猾善揣人情，守珪爱之，养以为子。苏干常赴官寨亡入西中，为西游役所得，欲杀之。苏干代曰：我唐之和亲使也，汝杀我，或且及汝国。游役信之，送一牙帐。苏干见西王长揖不拜，西王虽怒，而魏唐不敢杀，以客礼管之，使百人随苏干入朝。苏干谓西王曰：王遣人虽多，观其才皆不足以见天子，闻王有良将所高者，何不使之入朝？西王即命所高与牙下300人随西干入朝。西干将至平卢，先使人为军使裴休子曰：西使所高与精锐俱来，声云入朝，时欲袭军城，以锦为之备，先是图之。休子乃聚军容出营，至管喜坑杀其从兵，指所高送幽州。张守珪以苏干为有功，奏为果义，累迁将军。后入奏事，上与语悦之，赐名思明。故连州司马武攸望之子温慎作交通权贵，杖死。乙丑，朔方河东节度使信安王一贬衢州刺史，广武王程弘贬房州别驾，荆州刺史薛自劝贬李州别驾，皆作与温慎交游故也。程弘守礼之子也。辛未，蒲州刺史王居贬通州刺史，作与一交书也。五月，李全邀人刘志成作乱，驱掠路人，将驱咸阳，村民走告县官，焚桥断路以拒之，其众遂溃，数日悉擒斩之。六月，出分月及百官奉钱。初，上因吉田社命有司一增宗庙编斗之见及符记未通者，太常卿韦涛奏请宗庙每作编斗12。兵部侍郎张军、直方郎中韦树亦曰：圣人之孝子之情深而物类之无限，故为之节制。人之嗜好本无平准，晏思之传与时迁移，故圣人一切同归于古。屈道事迹，屈见不以见，以为不以私欲干国之典。今欲取干脂肥农，皆充计用，苟于旧制，其何现焉？书曰：蜀计非心，明德为心。若以今之真传，平生所习，求神无方，何必逆古？则伏鬼可去，而盘于悲暗，当在欲矣。韶户可惜，而箜篌争敌，当在奏矣。既非正物，后嗣何关？夫神以精明临人者也，不求风大，苟失于礼，虽多何为？岂可废弃礼经以从流俗， 且君子爱人以礼，不求苟合，况在宗庙敢忘旧章。太子宾客催勉议曰：祭祀之星照于太古，如卯引穴，则有毛穴之见，未有屈孽，则有玄酒之殿，亦及后王礼物见备，然以神道至敬，不敢废也。边斗伏鬼尊雷之时，皆周人之时传也，其用通于宴享宾客，而周公治理与毛穴玄酒同见鬼神，国家有礼立训，因时制范，清庙时响，礼传必臣，用周至也。元陵上时，时善具设，尊汉法也。直贡来祭，至远物也。有心必见，顺时令也。院囿之内，公价所收，搜狩之时，亲发所重，莫不见而后食，尽诚敬也。若此至矣，复何加焉？但当身赤有丝，无或简带，则鲜美肥浓，尽在是矣，不必假编斗之术也。赏故欲良家品味，讨又奏美事加编斗各六，四时各时以心果真修，从之。讨又奏桑福舅司麻三月，从母外祖父母皆小公五月，外祖至尊，同于从母之福，一舅一等，福则轻重有殊。唐仪旧亲即未书，恩爵不相为福。舅母来成外族，不如同转之礼，且以古意有所未唱者也。请加外祖父母为大公九月，仪舅皆小公五月。唐舅唐仪舅母并加至坦问。崔勉亦曰：正家之道不可以二，总依定义，理归本宗。是以内有资斩，外皆司麻，尊名所加，不过一等，此先王不义之道也。愿守八年明旨，一一古礼，以为万代成法。为数亦曰：桑福传曰，禽兽之母而不知父，野人曰，父母何等焉？都邑之士则知尊你矣，大夫及学士则知尊祖矣。圣人究天道而后于祖你，系族姓而亲其子孙，母党比于本族，不可同冠名矣。今若外族与舅家福一等，堂舅及仪列于福祭，则中外之志相去几何？废礼殉情，所恶者莫。古之制作者，指人情之易遥，恐失礼之将见，别其同意，轻重相悬，欲使后来之人永不相杂，微指私在，岂徒然哉？苟可加也，亦可减也。往圣可得而非，则礼经可得而恢矣。先王之志谓之遗伦，奉以周旋，犹恐失坠，一稳其序，庸可止乎？请依以礼桑福为定。礼部员外郎杨仲昌亦曰：正文真公魏征，始加旧服至小公五月， 虽文贞贤也，而周孔圣也，以贤改圣，后学何从？妾恐内外乖序，亲疏夺伦，情之所言，何所不至？昔子路有子之丧而不除，孔子曰：先王治理，行道之人皆不仁也。子路除之，此则圣人原是疫情之名利也。既曰：吾卿义理，明其盘于天地，并比日月，贤者由之，安敢损义也？赤宜救继父小公，舅母不得权将，宜服司麻，唐宜救宜服坦问。君月之子也。秋八月壬子，千秋节，群臣皆献宝镜。张九龄以为以镜自照见形容，以人自照见吉凶，乃述前世兴废之缘，为书五卷，谓之千秋金镜录，上之，赏赐书褒美。贾寅突骑师遣其大臣葫芦达干来请降，许之。御史大夫李世之，承乾之孙也，以才干德性于上，朔为承乾论辩。贾诩追赠承乾衡山闽王，以害卞哀王景薨。冬十月戊申，车驾发东都。先是，敕以来年二月二日行幸西京，会宫中有怪。明日，上诏宰相即意西还。裴耀卿、张九龄曰：“今农收未毕，请祀仲冬。”李林甫前之上旨。二相退，林甫独留，言于上曰：长安洛阳，陛下东西宫耳，往来行幸，何更择时？届时防于农收，但应捐所过租税而已。臣请宣示百司，即日西行。上月从之，过陕州，以刺史卢焕有善政，提赞于其听事而去。焕怀慎之子也。丁卯至西京。朔方节度使牛仙客潜在河西，能节用度，勤职业，仓库充实，器械精利，赏文而加之，欲加尚书。张九龄曰：不可，尚书古之纳言，唐兴以来为旧相及阳历中外有德望者乃为之，先刻本和皇十典，今昼居清要，恐修朝廷。上曰：然则但加十封可乎？对曰：不可，封爵所以劝有功也，边将拾仓库修器械乃常务耳，不足为功，陛下赏其勤，赐之金帛可也，列土封之，恐非其宜。上默然。李林甫言于上曰：先客宰相才也，何有于尚书？九龄书生不达大体。上月，明日复以先客十封为言，九龄固执如初。上怒，变色曰：事皆由卿也。九龄顿首谢曰：陛下不知臣愚，是戴罪宰相， 事有魏允，臣不敢不进言。上曰：清贤先克韩威，如卿有何伐越？九龄曰：臣临海孤舰，不如先克生于中华。然臣出入台阁，典司诰命有年矣，先克编于小吏，目不知书，若大任之，恐不切众望。林甫退而言曰：苟有才识，何必辞学？天子用人，有何不可？十一月戊戌，赐先克爵陇西县公，时时封300户。初，上谕以李林甫为相，问于中书令张九龄。九龄对曰：宰相系国安危，陛下向林甫，臣恐翌日为庙社之忧。上不从。十九龄方以文学为上所重，林甫虽恨，由屈意视之。侍中裴耀卿与九龄善，林甫并及之。是时上在位岁久，见似奢欲，待于政事，而九龄遇事无细大皆立政。林甫巧似上意，日思所以重伤之。上之为临淄王也，赵立飞、皇甫得宜、刘才仁皆有宠。立飞生太子婴，得宜生鄂王尧，才仁生光王居。即即位，姓武惠妃。丽妃等爱皆持，惠妃生寿王茂，宠冠诸子。太子与姚居会于内地，各以母失职，有愿望语。驸马都尉杨回赏贤宜公主，常赐三子过失，以告惠妃。惠妃泣诉于上曰：太子因结党羽，将害妾母子，亦指斥至尊。上大怒，以欲宰相，欲皆废之。九龄曰：陛下建作垂30年，太子诸王不离深宫，日受圣训，天下之人皆庆陛下享国久长，子孙繁昌，今三子皆已成人，不闻大过，陛下奈何一旦以无根之语，喜怒之际尽废之乎？且太子天下本不可轻摇，喜进献公听离姬之谗，杀申生，三世大乱，汉武帝信江充之诬，罪立太子，京城流血。晋惠帝用贾后之谗，废闵怀太子，中原涂炭。隋文帝纳独孤后之言，处太子勇，立炀帝，遂失天下。由此观之，不可不慎。陛下必欲为此，臣不敢奉诏。上不悦。林甫初无所言。退而思谓宦官之贵姓者曰：此主上家事，何必问外人？上犹豫未决。惠妃密使官奴牛贵儿谓九龄曰：有废必有兴，公为之源，宰相可长处。九龄斥之，以其与白上，上为之动色，故弃九龄罢相，太子得无动。林甫日夜短九龄于上， 上进书之。林甫引萧炯为户部侍郎，炯素不学，常对中书侍郎严挺之读弗腊为弗烈，挺之言于九龄曰：“省中岂容有弗烈侍郎？”由是出炯为齐州刺史，故林甫愿挺之。九龄与挺之善，欲引以为相，常谓之曰：“李尚书方承恩，足下宜一造门，与之款逆。”挺之素负气，博林甫为人，竟不知义。林甫恨之一身，挺之先娶妻，出之，更嫁豫州刺史王元衍。元衍作赃罪下三司案居，挺之为之迎接。林甫因左右始于晋中白上，上谓宰相曰：“挺之为罪人，情主所由。”九龄曰：“此乃挺之初期，不以有情。”上曰：“虽离，乃复有私。”于是上机前世以耀卿九龄为阿党，人吟以耀卿为左丞相，九龄为右丞相，并罢政事，以林甫兼中书令，先客为工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领朔方节度如故。严挺之贬明州刺史，王元衍留岭南。上即位以来，所用之相姚崇上通，宋璟上法，张家珍上吏，张悦上文，李元洪杜先上简，韩休张九龄上职，各其所长也。九龄既得罪，自是朝廷之事皆容身保卫，无复直言。李林甫欲闭塞人主视听，自专大权，明诏诸谏官谓曰：“今明主在上，群臣将顺之不暇，污用多言。诸君不见立仗马乎？食三品料，一名折斥去，悔之何及？”补缺杜金常上书言事，明日处为下归令，自是见证路绝矣。牛仙客即为林甫所引，专己委诺而已。然二人皆谨守格式，百官千厨各有长度，虽奇才异性，不免终老长调。其以巧产写显自尽者，则超腾不次，自有他息矣。林甫城府深密，人莫窥其计，好以甘言淡人，而因重伤之，不露辞色。凡为上所厚者，始则亲结之，即未事稍逼，则以计去之，虽老奸巨猾，无能逃于其术者。二十五年春正月，出至玄学博士，每岁依明经举。二月，敕曰：“进士以声韵为学，多昧古今。明经以铁诵为功，罕穷止去。自今明经问大义十条，对实物册三首，进士是大经十帖。”戊辰，新罗王兴光卒，子承庆袭位。已有 幽州节度使张守珪破契丹于纳禄山。己亥，河西节度使崔希义袭吐蕃，破之于青海西。初，希义遣使为吐蕃起立徐曰：“两国通号，今为一家，何必更置兵守拙，防人耕牧？请皆罢之。”起立徐曰：“常侍忠厚，言必不欺，然朝廷未必专以边事相委，万一有奸人交斗其间，眼无不备，悔之何及？”希义故请，乃行百狗为盟，各去守备。于是吐蕃畜牧披野，使吐蕃袭击薄绿，薄绿来告急，上命吐蕃罢兵，吐蕃不奉诏，遂破薄绿，上甚怒，会西邑欠人孙慧入奏事，自欲求功，奏称吐蕃无备，请掩击，必大祸。上命内几事赵惠从与会协往，审查事宜。惠从等至，则矫诏令西邑袭之，西邑不得已，发兵自凉州南入吐蕃2000余里，至青海西，与吐蕃战，大破之，斩首2000余级。起立徐脱身走，会从会接受厚赏，自是吐蕃复绝朝贡。夏4月辛酉，监察御史周子亮谈牛仙客非才，引谶书为证，上怒，命左右报于殿庭，绝而复苏，仍杖之朝堂，留让州，至蓝田而死。李林甫言：“子亮张九龄所见也。”甲子，贬九龄荆州长史。杨回又奏太子婴、鄂王尧、光王居，云与太子妃兄驸马薛秀前构一谋，上召宰相谋之。李林甫对曰：“此陛下家事，非臣等所宜遇。”上意乃决。乙丑，使患者宣置于宫中，废婴、尧、居为庶人，刘秀于让州。婴、尧、居寻赐死城东邑，秀赐死于蓝田。尧、居皆好学有才识，死不以罪，人皆惜之。丙寅，婴舅家赵氏，妃家薛氏，尧舅家黄甫氏，作流贬者数十人，为姚妃家为氏，以妃贤得免。五月，宜州刺史杨俊坐赃当死，上命杖之60，留古州。左丞相裴耀卿上书以为：“绝杖属死，恩则甚忧，解体受吃，事颇为辱，只可施之徒力，不当及于世人。”上从之。癸未，敕以方于抵定，令中书门下与诸道节度使梁军镇贤聚利害，审计兵防定额，于诸色征人及客户中召募丁壮，常充边军，增给田宅，物加优恤。辛丑，上命有司选宗子有才者，授以台省及法官 经县官，敕曰：为道漫长，亦无私于王法，修身孝节，恩起薄于他人，期于率先，立我风俗。九七月己卯，大理少卿徐乔奏：今岁天下断死刑58，大理御苑由来相传杀气太盛，鸟雀不栖，今有雀巢其数。于是百官以机智行错上表称贺，赏归公宰府。庚辰，赐李林府爵晋国公，牛仙客宾国公。上命李林府牛仙客与法官山修律令格式成，九月壬申颁行之。先是，西北边数十州多宿重兵，地租营田皆不能善，使用合敌之法。有彭国者，因牛仙客献策，请行敌法于关中。戊子，敕以燧人古建商农，命增十驾12-3，合敌东西激素各数百万斛，停今年江淮所运租。自是关中蓄积现役，车驾不复省东都矣。癸巳，敕河南北租英叔韩家太原仓者，皆留书本州。太常博士王瑜上书请立清帝坛以迎春，从之。冬十月辛丑，至自今立春，亲迎春于东郊。时上颇号似鬼神，故于专席辞祭之礼以干食，上悦之，以为侍御史，领辞祭事。于祈祷或焚纸前，类巫习，习礼者修之。人参，上姓骊山温泉，已有桓公。己丑，开府仪同三司广平文贞公宋景薨。12月丙午，惠妃武氏薨，赠谥贞顺皇后。是岁，命江作大将康千素指东都毁明堂。千素上言：毁之劳人，请去上层，碑于旧95尺，仍旧为乾元殿，从之。出令租庸调，租资客，皆以土物属京都。26年春正月乙亥，以牛仙客为侍中。丁丑，上营弃于澶水之东，至边地常征兵，赵牧相卒。自今镇兵勿复遣，在彼者纵还。领天下州县礼别治学。人臣以李林甫领陇右节度副大使，以善州都督杜希望之留后。2月乙卯，以牛仙客兼河东节度副大使。己未，葬贞顺皇后于静陵。壬戌，敕河曲六州胡作康代宾，散立诸州者听还故土，于炎夏之间至右州以处之。3月，吐蕃寇河西，节度使崔希义击破之。善州都督知陇右留后杜希望攻吐蕃新城，拔之，以其弟为威荣军， 置兵一千数之。夏五月已有，李林甫兼河西节度使，丙申以崔希义为河南尹。希义自念失信于吐蕃，内怀愧恨，为己而卒。太子婴既死，李林甫朔劝上立寿王茂，上以忠王于年长，且仁孝恭谨，又好学，意欲立之，犹豫岁余不决，自念春秋尽高，三子同日诸死，祭祀未定，常呼呼不乐，寝膳未之简。高力士成见请其故，上曰：汝我家老奴，岂不能揣我意？力士曰：得非以郎君未定也？上曰：然。对曰：大家何必如此虚劳圣心，但推掌而立，谁敢复争？上曰：汝言是也，汝言是也。由是遂定。六月庚子，立于为太子。辛丑，以齐州刺史萧炯为河西节度使，总留后事。善州都督杜希望为陇右节度使，太仆卿王玉为剑南节度使，分道经略吐蕃，仍回所立赤岭碑。突骑师可汗苏禄素廉俭，每攻占所得，则与诸部分之，不留私绪，由是众乐为用。既上唐公主，又前通突厥及吐蕃，突厥吐蕃各以女弃之。苏禄以三国女为可敦，又立庶子为夜户，用度尽广，由是攻占所得，不复更分。晚年病风，一手挛缩，诸部离心。酋长莫赫达干、都摩度两部最强，其部落又分为黄姓、黑姓，互相乖阻。于是莫赫达干勒兵夜袭苏禄，杀之。都摩度初与莫赫达干联谋，继而复与之议，立苏禄之子古绰为突火仙可汗，以收其余众，与莫赫达干相攻。莫赫达干遣使告契西节度使葛家运，上命家运召集突骑师拔罕挪以西诸国。突火仙与都摩度据碎叶城，黑姓可汗尔威特勒据达罗斯城，相与联兵以拒唐。太子将受策命，一柱有中言外半及降沙袍，太子咸与至尊同称，表请一之。左丞相裴耀卿奏停中言，改外半曰外背，改降沙袍为朱明服。秋七月己巳，上谕宣政殿册太子。故事太子乘路至殿门，至是太子不就路，自其宫步入。是日赦天下。己卯，册忠王妃韦氏为太子妃。杜希望将善州之众夺吐蕃河桥，驻阎群城于河左，吐蕃发兵三万逆战，希望众少不敌， 将卒皆惧。左威卫郎将王忠嗣率所部先犯其阵，所向必易，杀数百人，鲁阵乱，希望纵兵乘之，鲁遂大败，至镇西军于岩泉。忠嗣以功迁左金吾将军。八月辛巳，渤海王武义卒，子亲茂立。九月丙申朔，日有食之。初，宜奉中，吐蕃县安荣城而拒之，其地险要，唐屡攻之不克。剑南节度使王玉驻两城于其侧，顿军蒲婆岭下，运资粮以逼之。吐蕃大发兵救安荣城，玉众大败，死者数千人，玉脱身走，粮仗军资皆弃之。贬玉阔州刺史，再贬高要尉而死。戊午，册南诏蒙归义为云南王。归义之先，本哀牢夷地，居瑶州之西，东南皆交趾，西北皆吐蕃。满与魏王曰赵，先有六赵，曰蒙舍，曰蒙越，曰越西，曰浪琼，曰样贝，曰越旦，兵力相劣，莫能相依。历代因之以分其势。蒙舍最在南，故谓之南诏。高宗时，蒙舍系奴罗出入朝，系奴罗生罗胜，罗胜生圣罗皮，圣罗皮生皮罗格，皮罗格进强大，而武兆微弱，会有破米和蛮之功，乃戮王玉，求和六兆为一。玉为之奏请，朝廷许之，乃赐名归义。于是以兵威胁服群蛮，不从者灭之，遂击破吐蕃，徙居大和城，其后足为边患。冬十月戊寅，上幸骊山温泉，壬辰上桓宫。是岁，于西京东都往来之路，作行宫千余间，分左右羽林至龙武军，以万计营立焉。润州刺史齐焕奏，自瓜埠济江逾六十里，请自京口带下直济江，穿一楼河二十五里，即达扬子县，立一楼带，从之。二十七年春正月壬寅，命陇右节度大使荣王婉自治本道，巡按处置诸军，选募关内河东壮士三五万人，以陇右防鄂，至秋末无寇，听还。群臣请加尊号曰圣文，二月己巳，许之，因赦天下，免百姓今年田租。夏四月癸酉，敕诸阴阳术数，自非婚丧卜泽，皆禁之。己丑，以牛仙客为兵部尚书兼侍中，李林甫为吏部尚书兼中书令，总文武选事。六月癸酉，以御史大夫李世之兼幽州节度使。幽州将赵堪、白真陀罗缴节度使张守珪之命， 使平卢军使乌之翼及叛西余党于衡水之北，之翼不从，白真陀罗矫称制止以破之。之翼不得已出师，与鲁豫先胜后败，守归引其败状以克获文，事颇泄，上令内业者见牛仙童往查之，守归众路仙童归罪于白真陀罗，逼令自缢死。仙童有宠于上，众宦官及之，共发其事。上怒，贾诩命杨思绪杖杀之。思绪复革，杖之数百，哭取其心，割其肉啖之。守归作贬阔州刺史。太子太师萧嵩常录仙童以城南良田数顷，李林甫发之，嵩作贬青州刺史。秋八月乙亥，契西节度使葛家运秦突骑师可汗突火仙，家运攻碎叶城，突火仙出战败走，秦之于赫罗岭，分遣疏勒镇守使夫蒙灵察与拔罕挪王阿西烂达干遣引兵突入达罗斯城，秦黑信可汗耳威，遂入叶剑城，取交河公主，吸收散发之民数万，以与拔罕挪王威震西陲。壬午，吐蕃寇百草、安仁等军，陇右节度使萧炯击破之。甲申，追谥孔子为文宣王。先是，赐先圣先师，周公南向，孔子东向坐。至，自今孔子南向坐，披王者之服。侍殿用公玄，追赠弟子皆为公侯伯。九月戊午，触木坤、蜀尼师、公岳等诸部先立突骑师者，皆率众内附，仍请徙居安西馆内。太子更名少。冬十月辛巳，改修东都明堂，丙戌，上姓骊山温泉。十一月辛丑，还宫。甲辰，明堂城。剑南节度使张佑文吏不习军旅，悉以军政委团练副使张求兼琼。兼琼入奏事，盛言安荣城可取，赏悦之。丁巳，以右为光禄卿。十二月，以兼琼为剑南节度使。初，睿宗丧祭除，遐于太庙，自是三年一遐，五年一帝。是岁，夏祭帝，冬又当遐。太常亦以为祭朔则独，请停今年遐祭，自是通祭五年一遐一帝，从之。二十八年春正月癸巳，上姓骊山温泉，庚子还宫。二月，荆州长史张九龄卒，上虽以九龄无止逐之，然终爱重其人。每宰相见事，辄问曰：“风度得如九龄否？”三月丁亥朔，日有食之。张求兼琼， 前与安荣城中吐蕃翟都局及维州别驾董承彦结谋，使局开门引纳唐兵，尽杀吐蕃将卒，使监察御史徐远将兵守之。远敬宗之曾孙也。贾寅，葛家运入献节，上设突火先罪，以为左金吾大将军。家运请立阿史那怀道之子辛为实姓可汗，从之。夏四月辛未，以辛妻李氏为交河公主。六月，吐蕃为安荣城。上加葛家运之功，以为河西陇右节度使，使之经略吐蕃。家运世恩流连，不时发。左丞相裴耀卿上书以为，臣尽与家运同班，观其举措，诚勇烈有余，然言气矜夸，恐难成事。喜莫敖扭于蒲骚之意，卒丧楚师。今家运有交敌之色，臣妾忧之。况房丘飞远，未言发日，若临事使去，则士卒尚未相识，何以制敌？且将军受命凿凶门而出，今乃酣饮朝夕，待非忧国爱人之心，若不可改意，以速遣进图。仍起圣恩严加训吏，尚乃促家运行，以而家运竟无功。秋八月甲戌，幽州奏破西契丹。冬十月甲子，上幸骊山温泉，新寺还宫。吐蕃寇安荣城及维州，发关中郭济救之，吐蕃引去。更命安荣城曰平戎。十一月，把牛仙客朔方河东节度使。突骑师莫赫达干闻阿史那辛为可汗，怒曰：守住苏禄，我之谋也，今立使辛，何以赏我？遂率诸部叛。尚乃立莫赫达干为可汗，使统突骑师之众，命葛家运招谕之。十二月乙卯，莫赫达干降。金城公主薨，吐蕃告丧且请和，赏不许。是岁，天下县迁573，户841万2871，口4814万3690，西京东都米胡值钱不满200，绢匹亦如之。海内富安，行者虽万里不持寸兵。29年春正月癸巳，上幸骊山温泉。丁酉，至城前诸州机锦接待奏报，然使开仓赈济。道路悠远，何就悬绝。自今委州县长官与采访使梁氏几气奏闻。庚子，上桓公。上梦玄云皇帝告云：吾有相在京城西南100余里，如遣人求之，吾当与汝兴庆宫相见。上遣使求得之于周至楼冠山间。 夏闰四月，迎至兴庆宫。五月，命画玄元真容，分至株洲开元观。六月，吐蕃40万众入寇，至安仁军。浑牙峰即将臧希业率众5000击破之。秋七月丙寅，突厥遣使来告登利可汗之丧。初，登利从叔二人分点兵马，号左右杀。登利患两杀之专，与其母谋，又右杀斩之，自降其众。左杀叛缺特勒勒兵攻登利，杀之，立皮切可汗之子为可汗，俄为古多叶护所杀，更立其弟，寻又杀之。古多叶护自立为可汗，尚以突厥内乱，癸酉，命左羽林将军孙老奴、昭玉、回纥、葛罗禄、拔西密等部落。乙亥，东都洛水邑，溺死者千余人。平卢兵马使安禄山轻巧善事人，人多遇之，上左右至平卢者，禄山皆后禄之，由是上亦以为贤。御史中丞张立贞为河北采访使，至平卢，禄山驱使立贞，乃至左右皆有禄。立贞入奏，盛称禄山之美。八月乙未，以禄山为瀛州都督，充平卢军使，两番渤海黑水四府经略使。冬十月丙申，上幸骊山温泉。壬寅，分北庭安西为二节度。十一月庚戌，司空宾王守礼薨。守礼拥笔无才时，每天将与及笄，守礼必先言之，以而皆厌。其薛诸王言于上曰：“宾兄有数。”上问其故，对曰：“臣无数，则天时以张怀之故，幽闭宫中10余年，遂赐赤帐者硕嗣，被颁甚厚。将与则沉闷，将计则清爽，臣以此知之耳。”因流涕沾巾，上亦为之惨然。辛酉，上桓公。辛未，太尉宁王献薨，上哀婉特甚，曰：“天下兄之天下也，兄故让于我，为唐太伯，长明不足以处之。”乃谥曰让皇帝。其子汝阳王金，上表追溯先志，千冲不敢当帝号，上不许。练日，内出府，以手书置于灵座，书称龙基白，又名其墓曰惠陵，追谥其妃元氏曰恭皇后，复葬焉。十二月乙巳，吐蕃屠达化县，陷石堡城，葛家运不能御。